刚才我们听到了江美琪，每次说到她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提到姚谦的名字，或者是维京音乐。也因为姚谦这个音乐人，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维京这个华语音乐的厂牌，几乎涵盖了80后这一代人整个的青春记忆。而江美琪又是维京唱片签下的第一位歌手，姚谦对她钟爱有加。到现在为止，常常会有媒体提到，当年姚谦签下江美琪，而并没有签下同一场比赛出道的蔡依林的事情。虽然维京已经解体，而蔡依林已经成为了天后，可是华语乐坛却的确不能缺少像她这样安安静静唱歌的歌手。 夜了，为什么还不想睡？除了你，我还在思念谁？我并不是害怕黑，寂寞却喜欢把整个我包围，好想再重新和你爱一回，让伤心的回忆统统都给化成灰，曾对你说没爱无所谓，其实自己脆弱，不知道应怎么面对。在街上给冷风吹，等着你来温暖我心扉，终于也掉下眼泪，爱情不知不觉得不翼而飞，请你永远都把我骂醉，那不用心后日日夜夜为你心，你的爱曾经是绝对，我一辈子都会为我的愚昧而后悔。夜了，为什么还不想睡？除了你，我还在思念谁？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位几乎都已经淡出歌坛或者淡出娱乐圈了，他的名字叫做陈晓东。当然他的唱歌是的确不能够跟像陈奕迅这样的人来相提并论的，可是他跟江美琪一样，他的声音里面有诚恳的东西，而我们也需要一些歌曲里面有温度的歌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刚才这样的歌的确可以陪伴你度过那些失眠的日子。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可以安心安静唱歌的歌手，这位是陈洁仪。这首歌是她非常经典又流传甚广的一首作品，叫做《入戏太深》。我们来听陈洁仪。 周围灯光缓缓地亮起，梦境在逐渐成型，身后场景分外的美丽，世界也一切是真，我真如今你有导有演的这场戏，爱情剧本百转又千回，边界伤心神魂，恍 角色里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我们总会带你听到一些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被我们记忆深刻的名字，比如说接下来这位陈明真。陈明真所在的那个歌坛的90年代是一个非常值得缅怀的年代，它包含了很多辉煌的日子和名字，也包含了很多优秀的经典的音乐作品。就像陈明真自星探发现他并签下他之后，曾经以变心的翅膀而红透大江南北，后来呢则唱而优则演，从古装电视剧一直到台湾八点档，虽然他的演技日益精湛，但是我们都还记得并且怀念他的身份，他是一名歌手。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了，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想拥有你的甜蜜。 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你是否为我的付出表示在意？我用这样的执着柔柔地对你，你是否为我的期待满怀歉意？我隐约缓缓想起，听见自己说爱你，我摇摆梦的旋律，幻想拥有你的甜蜜。哪怕你我感情的诡异，一个煽动一个伤心，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复古的编曲方式和演唱方式，这是来自于九零年代的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想听到的是九十年代台湾歌坛一个非常坚持和感性的声音，他就是创作歌手伍思凯。他应该算是华语流行乐坛很早就把各种乐器和音乐风格融入到自己的歌曲当中的人，所以我们在他的歌曲里面听过太多的好听的配器，比如说手风琴，比如说曼陀林或者希腊琴，而且我们也在他的歌曲里面听到过太多的异域风情。另外他也会告诉所有认为他只能够演唱抒情歌曲的听众，他还能够在歌曲里面有让你惊讶的爆发力。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大雨。 说真的，我不是故意，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我在犹豫不该逃避，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天空间飘来的雨，滴滴洒落在心底，我在怀疑该不该躲避，该不该躲这场雨。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阻挡，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说真的，我不是故意，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天空间飘来的雨，滴滴洒落在心底，我在怀疑该不该躲避，该不该躲这场雨。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阻挡，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 完全的自己放下，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阻挡，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哦，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这个精灵一般的声音是陈绮贞2000年时候的状态，那个时候内地的听众慢慢的开始认识她，知道她念哲学系，知道她喜欢木吉他，拿着吉他四处旅行，写自己的歌和文字，非常倔强又独立的歌唱。她的盒带在当年也非常冷清地摆在音像店的架子上，谁能想到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她成为了华语音乐界的主流，是她带动了台湾独立音乐小众音乐向大众流行慢慢展示和挑战的氛围。他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永远都带着琐碎的任性的孩子气， 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法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啊，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张艾嘉在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的作品音乐会的演出当中的开场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这首歌的确被说烂了，但事实似乎的确是这样。李宗盛带给我们太多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理想的概念，在歌里面给了我们一些不同的心境，一个在为生活奔忙的人，一个在为感情所困扰的人，也许总可以从李宗盛的歌里面找到足够多的慰藉。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属于唱给成年人的歌，这是来自于曾经在台湾的西餐厅默默唱歌和打拼多年的彭佳慧。 某个星期天，你翻着那些旧照片，你忽然有了一些双眼，台风那一夜，孤单一个人在房间，你想起那个男人的脸，可是在他的心里，你不过是一段记录，爱的生老病死，在他眼中一点都不新鲜，最近沉默的 想纪念他的那一点，城市另一边，他也许吻着另一张脸。你需要活得快乐一点，爱情在他的心。那些欢笑泪水，等不到他回头再看一眼。当初那句爱你，也许已经是他的底线。说真的，你别再浪费时间。爱情在他的心里，可能只是一个纪录片。那些欢笑泪水，等不到他回头再看一眼。当初那句爱你，也许已经是他的底线。说真的，你别再浪费时间。说真的。 我的痛也煎熬，在每个失眠的夜，是谁依偎着你？处处留情的人是你，处处留情的人是你，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痛越紧咬，在每个失眠的夜，是谁依偎着你？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来，怀表哥，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1995年，一位凭借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而拿下了当时的新秀比赛冠军的年轻人，闯入了当时四大天王正当红的香港乐坛，他就是陈奕迅。当时那位21岁的年轻人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暑假时参加了比赛，竟然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那个时候的陈奕迅拿着新秀比赛的冠军奖杯，一脸天真的笑容，青涩地望着镜头。所有人也许都不会料到，这位其貌不扬的选秀歌手会成为后来的一个时代的华语音乐的标志。 游戏人间，人间游戏，我往日未曾认真，对于一切也抱去玩的心理，小青束绑只会教我飞不起，无挂无牵何等完美，却发现实沉闷到死，还幸你看破心中的隐秘，用信念的